曾经沧海桑田分不了，我只想唱这一首老情歌，愿歌声飞过你左右。虽然你不能和我长相守，但求你永远在心中。这是我仅有的记忆。